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我们上个礼拜的正道里面，我们谈了牧师是谁，他的权威做、他所做的是哪里来的。我们上个礼拜的三段经文谈到旧约先知以西结，还有使徒保罗，还有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并且他们如何把上帝的道宣讲出来。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很相似的，我们的旧约经文谈了先知、阿摩斯，然后我们的福音书经文谈了新约的先知施洗约翰，他们两位也传讲上帝的道。在上个礼拜的经文里，耶稣被拿撒勒人拒绝，先知以西结和耶稣的门徒也都被警告说他们有可能也会被拒绝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，阿摩斯和约翰也都被拒绝了。他们两位很忠实地宣讲上帝的道，但是阿摩斯被以色列王耶罗波安，还有耶罗波安的假祭司就是亚玛谢、也先知阿摩斯被他们拒绝。约翰呢，施洗约翰呢，约翰也很忠实地传讲上帝的道，包括告诉希律王他娶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。希律王呢，虽然我们的经文说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，他也乐意听约翰所讲的话，但是希律最后还是给他的头砍下了，给约翰很羞耻地杀死了。约翰呢，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，圣经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关于约翰，耶稣自己也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、穿稀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稀软衣服的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、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约翰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，但是他传道，他当这位先知的时间只有两年的时间而已了，并且他最后那么的羞耻地被杀死了。可是在这么简短的时间，上帝还是大大地使用约翰。约翰主要做什么呢？他不断地叫我们人看耶稣基督。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中，神学家常常喜欢讲施洗约翰的手指头。那为什么喜欢讲他的手指头呢？就是因为约翰用了他的手指头指着耶稣，我们要看耶稣。比如有一天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，约翰就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服侍的时间只有两年，但是耶稣只有比他长一点时间，耶稣传道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。并且就像人拒绝约翰所讲的话，他们也照样拒绝耶稣的话。耶稣也跟约翰一样，他最后很羞耻地被杀死了，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这两位亲戚约翰和耶稣，他们都做完了上帝给他们的任务。做约翰很清楚，为光就是耶稣做见证。耶稣呢，他在十字架上正在被人拒绝的时候，他也在救赎我们全人类，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，并且也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。约翰和耶稣的工作还存到今天，虽然希律王把约翰的头给砍了，但是希律没有办法停止约翰的口。 约翰所说的话，他到今天还继续说，他还叫我们看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自己等一下快要领圣餐的时候，甚至也会把这些话唱出来。约翰今天也告诉你说，这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也赦免了你的罪。耶稣的救赎工作呢，当然这也还存到今天了。比如在圣餐里面，你会吃耶稣为你所舍的身体，也会喝他为你所流出来的宝血，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出来的。关于耶稣救赎人的福音，这个伟大的好消息，这也存到今天。在崇拜里面，在查经班，在小孩子主日学里面，你每次自己看圣经，耶稣大能的话就是在里面，也会运行在你里面，坚固你的信心。也就是这个大能的福音，我们要跟我们家人朋友同事分享。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地分享这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对，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指头指着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除去我们家人朋友他们的罪孽。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跟他们分享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提到他们有罪。他们可能不喜欢听到这样子，就像希律王不喜欢听约翰说他娶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。希律王把约翰锁在监里之后，也把他杀死了。我们的对象有可能也会骂我们，比如叫我们是骄傲的。在美国现在大概不会，你大概不会被放监里被杀死，但是世界有些地方真的是这样对待基督徒，当他们给见证的时候。反正我们的对象听或者不听，无论圣灵借着那福音使他们信，或者他们自己很固执地继续拒绝又骂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分享除去他们罪孽的基督。这是因为除非我们基督徒这样做，谁会跟他们讲呢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角色。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们多少时间可以这样做。约翰有 两年，耶稣有3年，我们有多少时间呢？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肯定是够的。其实我们如果只有用1天的时间跟人分享福音，并上帝借着这个分享使他信耶稣的话，那么我们这1天的时间是非常够的。因为对我们分享的对象，对他来说，他所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。但是的确很多时候人会拒绝我们所分享的福音，他们甚至也许也会逼迫我们。但是我们怕什么呢？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。耶稣自己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你如果要怕谁，就要怕圣洁的又恨恶罪恶的上帝。我们本来也应该怕他，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罪人。我们的情况就像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一样的，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圣洁的耶和华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害怕地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们的嘴唇也是不洁的，我们常常讲不应该讲的话，并且当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嘴唇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反而常常不说。因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应该害怕 圣洁的上帝，这也就是以赛亚的情况。但是虽然以赛亚当时是怕死的，接下耶和华叫天使飞到以赛亚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了以赛亚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的罪并我们自己的罪都蒙赦免了，因为另外一位就用他的嘴唇在十字架上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的罪。天父就回答说：好啊，因为我正要把我对罪人和罪恶的愤怒降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我就会赦免他们。今天早上，上帝也借用我这位上帝的道之仆人，上帝借用我的嘴唇对你说：我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罪也就这样蒙赦免了。因此你不必怕上帝，圣经说：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害怕。这个帮助就是他所给我们的赦免。所以我们真的不必怕上帝，我们更不必怕人。即使当我们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的时候，他们骂我们，逼迫我们，我们也不必害怕。我们就尽管跟旧约的先知、新约的使徒还有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上帝的道。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跟约翰所分享的一样，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耶稣除去了我们家人、朋友、同事的罪。我们需要跟他们讲这个好消息，因此他们可以相信得到这赦罪的祝福。耶稣也除去我们自己的罪孽，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分享这赦罪的福音。我们就认真去做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